DJ 乔装改扮， 故事别开生面， 生旦净末大变脸， 人物活灵活现。 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在一堂小学地理课上，老师讲完课之后问一位同学， 小毛，你站起来回答老师一个问题，你说为什么月亮不围着太阳转呢？ 听到老师的话，小毛挠着头站起来回答道， 那谁知道呢，老师您上节课告诉我们月亮是围着地球转来着，谁知道是真是假呀。 动物王国里其实每种动物也有自己的追求目标，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母鸡在觉醒之后的最新奋斗目标。 我觉得作为一只母鸡，光下蛋可不行，还得会大声吆喝，我可不想当一只呆头鹅，所以我现在正跟公鸡学着呢。 花儿单位同事小兰，她六岁大的儿子整天淘气，惹他们一家都不高兴。于是这天，小兰就让儿子提前半小时上床睡觉，以示惩罚。这小儿子一声不吭，大步就走开了。可是五分钟之后，这小儿子又带着自个儿心爱的一玩具跟一些衣服走回来了。到了客厅，他大声跟他爸和他妈宣布道：“ 我告诉你们两个人，我现在要离家出走了。” 听完儿子的话，他爸故作镇静地问了一句：“哟，离家出走是吧？那你饿怎么办啊，儿子？”“ 饿了我就回家吃饭。”“ 哦，那行，那你钱要用光了吗？”“ 钱用光了我就回家拿。”“ 哟，算你行啊。那爸爸再问问你，就是你抱这堆衣服要是都是你穿脏了你该怎么办啊？”“ 那我要是穿脏了我就拿回来让我妈帮我洗。” 当爸爸听到儿子这番话，回头就冲着小兰说了一句：“哎，媳妇儿，你说咱这儿子是不是有点早熟啊？你说就他现在这状态，他是想离家出走啊，还是急着上大学去？” 而就在一年前， Mary 的丈夫遭遇了一次严重的车祸，脑部因伤势严重还做了开颅手术。而就在上个月，她丈夫的主治医师正好在大街上碰见 Mary 了，见了面就赶紧招呼 Mary， 我给您丈夫做过手术之后，您丈夫恢复的情况怎么样了？ 大夫，这都要托您的福，我丈夫他现在好多了，在您给他动手术之前他可以说谁都不认识了，可是现在呢，他在大街上溜达的时候，无论看见谁，无论认识不认识，他都会上去跟人打招呼。 话说在一个国家里，这天有俩岁数特别大的议员去世了。同一天去世之后呢，俩人一块就来到了天堂门口，碰见了一天使。天使啊，先是一句话没说，一人给发了一支粉笔，然后指了指身后两个白色的梯子，对这俩老议员说道：“ 非常欢迎你们的到来，在我身后有两个梯子，只要你们爬上梯子就会正式进入天堂。现在你们每人手里有一支粉笔，当你们爬梯子的时候，每当你们想起所犯的一桩罪行，就要老老实实的用粉笔在梯子上画上一道。好了，现在你们就可以开始爬梯子了。” 听完天使的话，这俩刚刚去世的老议员一人攥一支粉笔，就开始爬天使身后的这俩梯子。他们向上爬的速度呢是非常非常的慢，不过这天使特有耐心，就在底下瞧着他们俩。可是没成想，没爬多高呢，这俩人突然争先恐后的往下爬了。天使非常不理解，扯开嗓门对他们俩大声喊道：“ 你们俩这是在干什么呢？爬上去就是天堂了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” 这俩老议员当中年纪稍微小点的那个倒着气儿向下边喊道：“ 妈 我们两个就是想去天堂，可是天使，我们的粉笔用光了。 话说有这么个教物理的 Black 老师啊，他是个非常爱和人争辩的人。这一天呢，他就跟一个教数学的老师争辩起来。 你说为什么两点之间就直线最短呢？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，Black。如果我把一根骨头扔出去，你认为狗会绕一整圈去捡那个骨头呢，还是会直接跑向骨头？ 狗当然是直接跑过去捡骨头了。 听了这话，那个数学老师拍着 Black 的肩膀说道。 这就对了 Black， 你想想连狗都知道这个答案你还问什么。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集装箱。